张骞在大肉之滞留了一年多，再三游说大肉之王，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尽管张骞感到有些失望，但他的内心深处已然觉得不虚此行。此时张骞的足迹已经踏遍了天山南北，深入了解了西域社会及这里人们的风俗习惯，这里的草木畜产。如果能将这些资料带回汉王朝，不仅能够在军事上指导汉王朝的战略，也会帮助整个汉王朝的视野更加开阔。带着这样的想法，张骞决定辞别大肉之王，尽快返回长安。 返程路上，为了避开匈奴控制区，张骞决定改变路线，通过青海羌人地区，以免遭到匈奴人的拦截。他们决定再次翻越帕米尔高原，沿昆仑山北路，经沙车、于田迂回北上，返回长安。 意外的是，此时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实在是时运不济，再次成为了匈奴骑兵的俘虏。这一次张骞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了，但令人惊奇的是，匈奴首领再次宽恕了这个逃跑的汉人使者。 公元前126年春，匈奴君臣单于病逝，在新旧单于交替之际，张骞抓住机会再次出逃。匈奴妻子和随从唐义父也随他一起踏上了东归的行程。这一次他们回到了长安，从公元前138年出发至公元前126年归汉，这趟旅程他们整整走了13年。出发时100多人的庞大使团，在归来时却只剩下他们三人。 公元前126年，张骞已经从一个英姿焕发的青年变成年近不惑、饱经风霜的中年人。他从遥远西域神奇归来的消息让整个长安城都为之轰动。 张骞将西域诸国丰富的物产、奇异的风俗以及山川地貌向汉武帝和众大臣做了详细的汇报。张骞的讲述让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所有人都听得入了迷。这位探险家的独特经历及其一番域外奇谈，立刻引起汉武帝的强烈兴趣，并被史官司马迁收录在《史记·大渊列传》中，成为后人了解西域最宝贵的资料。司马迁称赞张骞通西域的壮举，有凿空之功，绝非妄言。 张骞的所见所闻让地处亚洲东部的汉王朝视野大开，他们的目光可以穿过巍峨的崇山峻岭，穿过河西走廊，看到西域。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唐义父为奉使君，但跟随张骞的匈奴妻子在历史典籍中鲜有提及，我们只知道一年后他染病故去了。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这将是随后汉王朝在西域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也是汉武帝最终坚定了打败匈奴的信心。公元前123年2月到4月，已经晋升为大将军的卫青率六路大军先后两次进攻匈奴。汉武帝命张骞以校尉军衔跟随卫青出征漠北，张骞利用他熟悉匈奴军队的特点，具有沙漠行军经验和丰富地理知识的优势，为汉朝军队做向导，指点行军路线和扎营布阵的方案。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张骞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确保了战役的胜利。战后论功行赏，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的意思。 张骞在朝廷中地位的提升，伴随着的是汉朝对匈奴反击的节节胜利。公元前121年， 霍去病挥军出陇西，歼灭单于浑邪王的部队，并越过焉支山1000余里，取得了河西之战的胜利。损失惨重的匈奴人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哀叹：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使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此战过后，匈奴的军事指挥官浑邪王和休屠王害怕兵败之后受到单于的惩罚，干脆投降了汉朝。于是连接中原和西域的河西走廊成为了进攻匈奴的前沿阵地。 从公元前138年到公元前126年，共计13年，张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返回了长安。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效果非常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以表彰他的功绩。那时隔七年后，张骞为什么再次出使西域？这次的使命又是什么？他又会经历什么呢？为什么说张骞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呢？稍后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下面来为您介绍一下明天的城市文化范节目，我们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吴昌硕的话好懂又极难懂。好懂是说画上描绘的物象生动准确，难懂是说其背后的寓意。铁笔征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正在故宫举办，如何理解吴昌硕这位近现代的重要的书画家、篆刻家？他的艺术如何体现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城市文化范儿展览评论员带您一起了解吴昌硕的花开花落。 不曾留恋地面，只因向往蓝天，不曾因为平凡忘记脚下的历练。 每一次的成长，只为梦扬帆起航，每一次激动呼唤，只因心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7月1号星期日，农历的5月18。上一节我们说到，张骞虽然未能完成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目的，但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成功的。张骞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国的影响直接达葱岭以西。自此，不仅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西亚、中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了起来。那多年之后，年事已高的张骞为什么会第二次出使西域呢？这一去又经历了什么呢？赶紧继续我们的讲述。 公元前19年，长安西北的甘泉宫中，张骞向汉武帝描述着一个全新的构想。汉武帝一边听着，一边闭目在思考。此时的汉武帝已经年近不惑了，执政20多年的经历让他更加审慎而稳重，但他还是被这个计划打动，因为这几乎是他当年那个计划的翻版。 在这场对话中，张骞反复提到一个词，乌孙。乌孙和肉汁一样，原来都是生活在河西走廊上的部落。在肉汁人强大起来之后，乌孙人被赶离了河西走廊。面对强大的肉汁部落，乌孙人只能投靠匈奴来谋求复仇。最终，乌孙人和匈奴一起打败了肉汁人，并在伊犁河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兼并附近几个部落之后，也逐渐强盛了起来。此时的乌孙虽然名义上依然附属于匈奴，但实际上已经不那么肯听匈奴人的话了。在和匈奴产生摩擦之后，乌孙部族在首领列焦尼的带领下，还曾打败过匈奴军队。既然肉汁人不肯对匈奴复仇，那么如果能联络到另一个强大的西域部落作为盟友，一样可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效果。 这场谈话直接促成了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张骞已经没有了第一次出使时那种前途未卜的不安，他知道再不会有匈奴骑兵来劫掠使团了，因为连接中原和西域的河西走廊已经是汉王朝管辖的领域，一路上自会畅行无阻。 汉武帝对这次出使尤为重视，他为张骞组建了一支300多人的庞大使团，每人备有2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实在数千巨万。这依然是一次以军事为主要目的的出使，但它带给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却远大于此行的军事目的。 这一年年末，喧闹的人声、马铃声响彻塞外草原，张骞率领的使团顺利地到达伊犁河畔的乌孙。然而他联盟的任务还尚未提及，就碰到了一个软钉子。乌孙部落的首领列焦米因为击败过匈奴军队，志得意满，常常自比于匈奴单于。他对于汉王朝送上门的厚礼欣然笑纳，却并没有对汉王朝表示感谢。这种失礼的行为让整个使团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作为使团的首领，张骞面见了乌孙首领列焦米，义正言辞地要求列焦米拜谢汉王朝的礼物，否则就原物归汉。自知理亏的列焦米不得不举行了拜谢之礼。 这场不见烟火的交锋之后，张骞和列交迷反而能以一种更加平等而自在的方式进行会谈。张骞向列交迷说明来意，汉王朝可以帮助乌孙人重返河西走廊，汉王朝的公主也可以嫁给乌孙首领做夫人，但乌孙必须要和汉王朝同盟，一起对付匈奴。 面对张骞的提议，列交迷的态度却并不明确，他并没有答应合击匈奴的提议，却又愿意同汉王朝建立友好的关系。 列交迷的顾虑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乌孙正处在内乱之中，无力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另外自幼生活在匈奴的他深知匈奴人的强大，虽然他也厌恶匈奴对乌孙的压榨，但贸然和这样的庞然大物反目，后果也是乌孙人难以承受的。一时间谈判陷入了僵局。 就在与乌孙王列交迷谈判交涉期间，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进入了张骞的视野，这就是战马。为汉王朝寻找优良的战马，也是张骞此行的另一个重要目的。 在将近300年的汉匈战争中，农耕文明的汉王朝长期处于下风，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汉王朝战马不如匈奴的。相较于匈奴战马对于复杂环境和地形的适应能力，中原战马在这方面就显然差强人意。汉匈战争期间，汉王朝一直都在寻找优良的马种。在乌孙，张骞发现了一种高山野马，这种马神俊非凡，爬山越涧，健步如飞。列交迷为了表示对汉朝的友好，两次送给汉朝良马1000多匹。汉武帝在上林苑试驾之后非常喜欢。更大的惊喜来自于大渊，一种名叫汗血马的优良马匹，比乌孙战马跑得更快，也更加的高大俊朗。汉武帝专门派人持重金去大渊，购得这种汗血马3000余匹，并将此种马称为天马。 正是由于汉王朝对战马的重视，使得在这一阶段的汉匈战争中，汉王朝的军队能够深入草原，封狼居胥，而这其中张骞的作用功不可没。良马虽然已经得到，但同乌孙结盟一事却依然进展缓慢。张骞看到同乌孙的交涉暂时无法获得圆满的结果，便派遣副使们持节分别去往大渊、康居、大夏、大肉支、安西、申都等城邦和国家，代表汉王朝正式和这些城邦及国家建立直接的友好往来和外交关系。 汉王朝的影响力也开始跨过帕米尔高原，到达伊朗高原、印度等地。因为几次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汉王朝强大的名声已经传遍了西域各地，汉使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的欢迎。据说当汉使来到伊朗高原上的安西帝国时，安西国王派大臣率20000骑兵到距首都数千公里外的东部边境迎接，在中间经过的数十座城市间夹道欢迎和围观汉使的当地百姓络绎不绝。 公元前115年，在阔别长安4年之后，张骞的使团再次从西域归来。虽然最终和乌孙的军事同盟未能达成，但前景还是十分乐观。乌孙的使者也随着使团一同来到长安，相信他们对汉王朝的国力有所了解之后，会极力促成汉朝与乌孙结盟合击匈奴的事。在听取了张骞的汇报之后，汉武帝非常满意，拜他为大行令，位列九卿，主管朝廷所有外交事务。在张骞的带动之下，汉王朝和西域的联系大大密切了起来，来自西域诸城邦部落的使者来往长安络绎不绝。 当时的许多使者都兼具商人的身份，他们在惊异于汉王朝的强大和富庶的同时，也将中原的物产带回了西域。 同时汉武帝也招募了许多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城邦和部落经商，这些商人很快就成为了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前往西域从事贸易活动。来自中原和西域的商旅们从长安出发，出玉门关，经天山南北路，越帕米尔高原，至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海东岸。在这条长达7000多公里的商路上，各国的商旅们分段接力，完成着东西方之间商品的流通及文化的交流。丝绸因其不易腐坏且利润巨大的特性，成为了这条商路上运销最远、规模最大、也最受外人欢迎的商品。 1900多年之后，这条由张骞开拓的伟大商路被人们命名为丝绸之路，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商路。 然而，张骞并没有看到这一幕。在就任大行令一年之后，他就因辛劳过度而猝然离世，安葬于家乡陈谷。这一伟大探险家、外交家的过世，也让汉武帝格外痛心。其后，汉王朝派往西域使节都改称博望侯，以此来纪念张骞功业。 张骞过世之后，他在西域打下的基础依然在汉匈战争中继续发挥着作用。公元前105年，汉朝细菌公主嫁于乌孙首领，其段匈奴右臂的战略显现端倪。 其后汉朝解忧公主再次嫁于乌孙首领，双方关系更为密切。公元前71年，汉王朝出兵150,000，乌孙发兵50,000，共同夹击匈奴，取得了对匈战争的最终胜利。公元前70年至公元前69年，乌桓、丁零、乌孙继续由东、北、西三面围攻匈奴，匈奴死伤1/3，畜产损失近半，从此一蹶不振，之前的领地也土崩瓦解。边疆再没受到过匈奴的侵扰。 当然，张骞馈赠给后世的礼物远不止这一场战争的胜利这么简单。 在其直接促成的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丝绸、漆器、玉器、铜器传到西方，而西域的土产如木须、葡萄、核桃、石榴、胡麻、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等陆续传入中原，这些物种改变着中原人们的饮食和生活。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等艺术的传入，也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可以想见，在2000多年前强盛的汉王朝时期，长安城里诸国使节汇聚，商贸往来络绎不绝的场面，中国人积极地吸纳着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的精髓。鲁迅先生曾盛赞，那个时代中国人对外来事物自有驱使，毫不介怀的进取精神。 回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凿空崇山峻岭和广袤沙漠，其因皆由军事目的开始，其果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这到底是歪打正着，还是冥冥之中的天成的？ 在张骞出使西域的200年以前，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大军东征中亚、南亚各地，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加强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但也给波斯、印度的百姓 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200年后，当张骞经过西域的大夏国时，依稀还能看得到那位大帝留下的斑驳痕迹，那条亚历山大大帝用武力未能打通的道路，张骞用平等的外交、公平的贸易、文化的交流，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公元前60年，汉王朝在乌垒城，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轮台县，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保证了汉王朝政令在西域的通行无阻。汉朝皇帝有权向西域各城邦部落册封王位，任命官吏，征发粮草。西域沿途的驿站保障了使团、客商的饮食补给。天山南北的通道上，商人、使者穿梭往来，互通有无，将东西方两个大市场连接了起来。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中轴线是北京老城的灵魂和脊梁，是中国传统文化活的载体，代表着东方文明古都规划建设的最高成就，更体现着大国首都文化自信。已经酝酿了10年之久的北京古都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最近已经列入了市政府重要工作项目。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规划和北京中轴线申遗综合整治规划纲要已经完成编写工作，与之配套的北京中轴线申遗综合整治规划实施计划、中轴线申遗风貌设计管理导则的编制正在进行中。最近，江口沉银500件出水精品文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也是江口沉银文物出水以来首次在博物馆内正式展出。这次展览是江口沉银考古成果的首次公开展出，主要为了突出其考古展作为2017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重要性，让公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历史。据了解，这次江口沉银的国博首秀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全国考古发现系列展的首个展览，这一展览将一直持续到9月26号。作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重要纪念活动，最近日本永清文库向国家图书馆捐赠汉籍仪式在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举行。记者了解到，这次捐赠的36部4175册汉籍，经由细川家族数代人收藏而得，涵盖金、史、子、吉、从五大部类，包括金部14部、史部9部、子部4部、吉部5部、从部4部，内容丰富，能较为全面地展示中日典籍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发展轨迹和渊源脉络。这次捐献是1949年以来日本友人向中国捐赠汉籍规模最大的一次。万底烟云未等闲，纪念何香凝诞辰140周年艺术精品展最近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隆重开幕。今年是何香凝先生诞辰140周年，全国各地相继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去缅怀这位伟大的革命老人。这次展览以时间为线索，以重要的历史事件为节点，以六大展厅的空间全面呈现何香凝先生的艺术创作，共展出何香凝的艺术精品画作70多件，充分利用这些丰富而又鲜活的历史文献，向广大观众讲述何香凝先生一生的艺术成就与革命贡献。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漫威电影《黑豹》是首部黑人超级英雄电影，剧中的虚幻国度瓦坎达王朝也深受影迷喜爱。现在传出《黑豹》电影里的道具将被美国的一家历史和文化博物馆典藏，成为真正的文物。 最近美国国立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表示，今年10月将会购入4件黑豹道具，包括主演身穿的黑豹战服、签名版剧本、电影剧照等等。博物馆表示，黑豹是首次以黑人为主的超级英雄漫画。虽然电影业过去曾经忽视了不少有色人种，但黑豹的出现说明了电影业的进步。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年女性如果久坐，年老容易体质虚弱，增加患病、患病后难愈的风险。研究人员随访了大约5500名中年女性的坐姿时间和健康状况，持续12年，结果发现，每天保持坐姿大约10小时的女性，上年纪后更容易身体虚弱。身体虚弱意味着生病或者受伤后身体恢复的所需储备少，还关联住院、摔倒、需要长期看护和早逝风险增加。研究人员把每天保持坐姿 5.5 小时划为中等时长， 3.5 小时为短时长，发现坐姿时间短的研究对象生病风险更低，所以平时您不妨多站起来走一走、跑一跑，保持一定的适量活动。说到运动，最近一种微信刷步神器在网上被一些人青睐，原来在那些运动榜里排行高高在上的步数也可以造假。这种手机刷步器每摇1小时就能增加运动步数超过1000步。这种刷步器的原理实际上非常简单，用商家的描述就是物理刷步，也就是把手机或运动手表绑在一个电子摇摆装置上，装置摇摆的动作类似于人在走路的动作，以此产生运动步数，欺骗手机中的计步软件或者各种计步产品。在这里提醒大家，运动计步真正的目的是让大家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靠神器刷步就丢掉了原有的运动初衷。凡士林号称可以用于处理轻微皮肤擦伤和烫伤，不过英国最新的研究显示，皮肤受伤后不宜立即在伤口涂抹凡士林，以免损伤皮肤的自愈功能。研究发现，皮肤受伤后作为自然凝血过程的一部分，伤口周围会形成一层微小蛋白质膜，这层膜上有极小的孔，可以让空气进入伤口，同时会把细菌和一些病毒挡在外面。如果受伤后立即涂抹凡士林，会破坏这层保护膜。专家建议，如果划破皮或划伤，最好等半个小时，让伤口凝血，让保护膜形成，必要时清洁伤口，半小时后再涂些凡士林才会有不错的效果。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的日子，市属11家公园最近举办了10大公园红色文化主题纪念展，重点在公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纪念地展开红色文化传播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号召市民游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传承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这些主题纪念展包括香山公园双清别墅的红色基因一脉相承京津冀3D红色文化联展，颐和园益寿堂的古都春晓寻访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之路主题展览，北京植物园129运动纪念地举办的铭记抗战历史传承爱国情怀主题展览等。即日起到8月中下旬，北海公园一园一品系列文化活动暨第22届荷花展正在举办。这届荷花展以荷香一远、太液联谊为主题，通过湖莲展区、小西天品种展区、产福寺精品荷与晚莲展区、琼花岛西厅科普活动区等多种形式，展示北海皇家御园的荷花文化，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现在北海荷花湖里8000平方米的荷花已经到盛花期，这届荷花节还将推出公园特色的乘船赏荷、夜赏荷花活动，公园新研发的近100种荷花文创产品也将集体在南门广场进行展卖，东岸橱窗同时举办北海公园荷展主题摄影作品征集展。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今天起正式实施，根据新规，从事非法客运人员的违法信息将纳入本市的信用信息系统。新规明确，对黑车可以扣押，对克隆出租车、黑摩的可以没收车辆，对从事2次以上非法客运的人员可以暂扣驾驶证3个月到6个月，提高了黑巡游车的罚款额度，从原来的罚款5000元到2万元提高到罚款1万元到5万元。